有时候听到什么像的声音，或者是什么样的味道，或者什么季节，或者什么情形，我们都会想起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感觉，也许是某一个人，某一种心情。 每一次看你在我心，每一次看你，每一次。